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事故在广西梧州腾运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继续，正是全力寻找第二个黑匣。内地传媒报道，由于前两日落雨，现场的泥泞较多，为救援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目前搜寻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指挥部再调派一些林业工作人员协助，他们佩戴了新的装备，以机械挖掘和人工搜寻并用的方式进行。至于早前发现记录驾驶舱话音的黑盒，国家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说已经严重受损，民航局的专业实验室自收到黑盒至今一直紧张开展修复和资料下载工作，未能确定几时能够完成下载并开展对资料的分析工作。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转凉，同时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今晚渐转吹清劲的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清凉，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咧，近住卫理道，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噶。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咁就喺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较早前近卫理道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隧道入口一带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去大网仔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西贡公路近大涌口。提提大家，清明嘅特别交通安排咧，钻石山直至到下午嘅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至到中电变电站之间嘅通道。钻石山殡仪馆旁通往思亲堂的通道，以及是玉学里和部分的玉华街都是会暂时封闭，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小西湾村瑞龙楼、屯门湖景村湖畔楼、大埔太和村丽和楼、将军澳彩明苑彩富阁和沙田和斜村丰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大埔广福村广丽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的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啦。咁大个仔啊，除非啊，你话俾我知啊，你今年得六岁或以下，咁我就话俾你知时间同天气，问爸爸妈妈啦。 系啊，佢哋会答到你噶。你而家如果想知道就走去问佢啦。爸爸，而家几点啊？ 系啊，因为今个礼拜基于队长嗰个剧上映咧，即系小弟都留意多咗有关小朋友嘅嘢啦，系咪先？ 系点啊？ 得意咯。啊，咁唔系，但其实今个礼拜手下留情嗰度都学到好多嘢嘅。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嘅嘉宾咧，即系一台手下留情啊，就系呢个嘅岑嘉琪啦。 系。 咁啊，佢提起呢个嘅。LF2 啊、 哦， 小朋友齐打交， 就 令系啊，令到我啊即刻去佢哋嘅官方网站嗰度，即系下载翻嚟玩啦。果然啊，系揾翻一啲童年回忆。 哦、 但我想讲一样嘢，即系呢样嘢，即系点解唔摆手下留情呢？因为佢哋两个冇共鸣啊。 佢冇玩過，肯定 係啦。你 但係佢哋知唔知啊？佢知啊。 佢哋唔知啊。 哦，所以阿岑嘉琪講嘅時候，佢哋係哦。 佢冇話哦，阿一一定知。係啊，阿隊長仲係咁話哦，小朋友學打交添，唔係小朋友齊打交。 只不過啲角色咧，望落好似小朋友細細粒咁樣。 但其實都兇狠嘅啲樣，都唔係 Q 版㗎，即係唔係我哋想象中嘅 Q 版咯。都有啲輪廓啊，哦、有啲凶狠嘅眼神啊，剩啊咁樣啦。咁啊，今個禮拜小弟即異曲同工之妙，就係上個禮拜我哋就推出咗我哋嘅新環節啊 ，BNA 啊。 咁啊，亦都引起咗一班同事啊，同我哋討論有關以前打一啲線上小遊戲嘅經歷。我哋先逐個逐個嚟先 ，LF2 啊。你有玩過啦？ 梗係有啊！佢一出嘅時候咧，嗰陣時我仲好記得。因为嗰段时屋企在用电话线上网嘅阶段，所以我好印象深刻。约咗啲 friend， 即系叫初常可以同个朋友连线打机，因为打 IP 噶嘛嗰阵时。 哦，系咩？ 系啊，打 IP 噶， 可以连线噶。 吓、啊，你唔知噶？ 我唔知道啊。 唔系嘛，大哥， 我由头到尾以为 单机、啊， 我以为系唔系？我知唔系单机，但系我由头到尾以为系单机多人模式啊嘛。 哦， 即系。以前僆仔嘅時候係幾個人逼埋一個 keyboard 度玩噶嘛， 係啊， 即 係 一個嗱都係嗰個 W A S D 就係上下左右，二 set X C 咧就係攻擊、跳同埋防守，係 啊。 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上下左右，然後另外一邊用 B N M 就係即係總之三個掣 對 翻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用keypad 嗰個8546咧就係上下左右，係 跟住123 係啦，咁又再逼多個人咧喺。TYU 嗰位逼埋八隻手一齊，好似人哋咩？你知唔知？我細個覺得 咩四手聯彈嗰啲， 係啊，烏撚梭的咪咪咁樣，人哋周杰倫四手聯彈，我哋八個人啊亂玩啊！ 但我想講先講你嗰樣咧。好睇 keyboard 嘅喎，嗰時我哋即係四個人同時，但一齊撳掣咧，其實有啲人撳嗰啲掣係反應唔到嘅喎。 哦，係啊， 有冇出嘢出現過呢個啊？ 嗱，舊底嗰啲 keyboard 係嗰啲回彈冇咁好噶嘛。 而家電競嗰啲咁勁啊！ 即係舊底嗱，我哋而家大部分都係用手提電腦啦。咁手提電腦好多時啲掣咧就個回彈唔似你真正以前嗰啲 keyboard 喎，以前嗰啲 keyboard 大大嚿厚的的。然後你撳落去啊，好有 feel， 但而家撳嗰啲 keypad 咧係冇咁有 feel 噶嘛，係咪先？即係等於有一日我無啦啦攞翻部嗰啲撳掣電話嚟 打字咧，我用唔惯啊。 揿落去嗰下 系啊，揿落去嗰下用唔惯，原来要用力嘅，即系我系觉得有啲分别。所以咧，我今个礼拜即系听完个访问之后，咁啊，即系攞翻只 game 嚟玩啦。我发现自己嗰啲，即系我从来嗱，我都系强调一次，我从来啲手眼协调系差嘅人嚟噶，即系打机我系唔叻嘅人嚟嘅。但我直情觉得自己咧，连最基本啊，即系我即系打呢只 game， 你睇翻啲攻略啦，即系究竟啊，例如 防守上攻、防守上跳嗰啲啦， 即系我拣咗忍者嚟用啦。跟住之后，原来出忍者要出分身术系要防守下同埋跳啦， 手下跳啦。 我系用咗练咗五分钟。先至出翻出嚟，然后 keep 住之后咧，都系到去真实对打嘅时候咧，都系有啲钳 嘅。佢、哦、系有啲节奏噶嘛，因为你揿嘅时候其实出招。 系、 哦、如果唔系你一两个掣同时揿咧，前后 delay 咧就出唔到招啊嘛。 系、哦、我系佢啲突突突，我出到啦。 会出即系突突， 但以前唔系噶，以前突突突就出到啦嘛。啊， 你年纪大啦， 年纪大， 啲手脚开始出事啦。 真系有啲问题。你中意用边个啊？如果喺呢只 game 入边， 我中意用冰佬啊。 我细个时候就觉得冰佬好似风云入面嘅郭富城 啊，系啊，步惊云啦，佢个头系嗰种啊嘛， 蓝蓝地色咁样。 因为冰佬我冇记错，手下跳系出把冰剑，然后佢拎住咗把冰剑之后，佢、哦、一劈对方就可以令对方结冰。我觉得呢一个额外嘅功能好劲。 哦，我细个系咩个？细个会出嗰个隐藏角色咯， 邪鬼， 有邪鬼，有冰火 女啊， 同埋 Louis EX 啊。 哦， 爆咗甲之后拎住支矛喺度怼人 就怼啦， 系啊， 然后佢出声出招就真系个 哦，系啊，你发嗱，我觉得有样嘢真系好大分别。而家打机无论你嗱，大部分可能你屋企打机打P 字头嗰、那个或者任记嗰、那个或者甚至乎你玩手机 game 啦，主要你都啲音乐咧开到好细声，或者你直情唔会开音乐玩噶嘛。 系啊， 但以前唔同噶嘛，以前自己屋企明明系最流嘅嗰啲音乐，你都会开到好大声噶嘛。例如，呵呵呵，有呢啲噶嘛，即系嗰只 game， 呵呵 ，boom， 系啊系啊，我记得， 我真系记得佢咁呵呵呵咁样，同埋嗰啲出有个系出回力镖，但系一个光波回力镖，咁样翻嚟噶嘛， 系咪阿 Deep 啊？ 我唔记得咗边个啦， 我记得， 但系佢啲音乐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听电台最最 low tech 嘅嗰啲生意 fit 就喺嗰度嚟噶 嘛。但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你唔知有得同人咁样隔空连线。 我唔知哦， 系啊，因为多人我唔记得个 choice 系咩啦，总之佢会显示你个 IP， 然后你只需要即系譬如我开咁啦，对方打我个 IP 定我打佢 IP、啊。大家就會進入咗揀角色嘅嗰個位咧，就可以隔空都可以 玩。但你呢個打 IP， 我係得個概念係CS 啊， 係啦 ，CS， 我哋以前即係呢個 Counter Strike 1.6 啊，反恐精英 1.6。細個嘅時候都係成日，我記得放學翻到幾七點幾八點咧，就約埋幾個 friend 就係、是、喂打電話或者 MSN 就話我個 IP 係幾多，咁然後 check 到就去玩噶啦。我記得最興嗰個場係玩 Dutch， 唔係 Dutch 啊。 我玩 Dust 度， 跟住之後總之係要拆彈啦。我哋喺個 game， 因為佢有分拆彈嘅地圖同埋救人質嘅地圖嘅，同埋有啲係冇任何任務，總之係要令到對方嘅人數全部殲滅，你就為之贏。 Ice World 咯，有一個 係 Ice World 咁樣，有啲係後屘你，我記得嗰陣時玩咧，玩到一個地步係你要去一啲外國嘅論壇嗰度 download 啲地圖落嚟㗎。 哦， 因為好多外國嘅人咧，佢會自己設計一啲地圖，甚至乎佢改過啦，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嘅啱啱阿波提嗰個 Ice World 啊，咁佢就係一個類似一個田字型，大概個概念你當一個田字型嘅地圖啦，即係中間嗰四個口咧就係一啲障礙物嚟嘅，咁你就圍住個田字型喺度即係打啊剩啊，咁 suppose 嗰啲槍啊，即係例如你嗰啲散彈槍啊、SMG 啊或者 machine gun 咧 ，suppose 你係贏咗有錢之後你去買噶嘛。但喺嗰个场入边有啲人改咗之后咧，就系、是、随地就可以执到啲武器，就可以同人开啊嘛，就可以同人开战啊嘛，即系呢个系细个嘅时候玩嘅时候成日 download 落嚟，同埋去到后屘会玩咩噶？会转 gravity 咯。 哦， 你有冇玩过噶？即系你揿佢嗰个 tap 上面个掣，咁其实你可以打啲曲入去嘅。咁你打曲入去嘅时候，你可以转佢 gravity 又得啦。你转佢我记得通常都系转 gravity 嘅，或者转嗰个叫做佢嗰、那个电脑嘅难度啊。即系究竟你嘅电脑系嗰啲 boot 究竟系 easy 啊？ 系 middle 啊，定係 difficult 咁樣啦。但你轉 gravity 咧，嗰時候尾玩到無聊，轉 gravity 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例如將 gravity 正常假設可能10咁樣啦，如果你轉到100嘅話咧，其實你行一步路係同埋如果你喺高少少嘅地方跳落嚟，系会即刻死嘅。 哦， 系啊，你可以或者如果你将个 gravity 较轻佢嘅话咧，你可以直接跳上个大楼嗰度同人开战嘅。 系， 即系呢个就系后屘玩嘅嗰个地步咯。 系咯，我见嗰时啲人讲到就系你个 gravity 较到好轻咧，你可以跳到凌空咁样射噶嘛。 系啊， 甚至乎后屘啲人直情改到个地图系佢个重点唔系要杀人，系好似你玩赛车游戏咧，大家一路跑净系攞住刀仔嘅啫、哦，然后就去目的地，中间有一啲障碍物，可能好似头先嗰啲弹好高啊。即系啲人系改到咁啦，后屘 系有玩过啲咩 game？ 比卡超排球 哦，系啊，我都讲呢、這个啊， 呢个又系 Flash game 好经典嘅比卡超排球。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仲系我记得我小学小学五六年级嗰阵时都要翻学校做呢个嘅 presentation 啊，嗰阵时唔系叫 presentation 嘅，嗰阵时做 project。 哦， 系啊，成日嗰度做 project 要汇报。咁早期做 project 系点样做呢？就系、是、买本 sketchbook 啊，即系嗰啲大嘅画簿啦。咁可能买个 A4 嘅画簿咁样，或者 B4 嘅画簿。然后咧，例如我记得嗰阵时咧就做嗰个就系齿轮的应用，就系、是、我嗰个专题研习咁样。咁我就画一啲齿轮，然后就话哦，齿轮嘅结构。系咁，咁就有滚轮嘅结构就系咁，咁然后咧两者加埋就点，每一版咧就画一个齿轮，咁然后就解释特点，好处坏处咁样啦，咁然后呢个就系嗰阵时最早可能二三年级要做嘅 project 系咁样啦，去到后屘就开始啊，有 Microsoft Word 嘅 PowerPoint， 哦耶， 你记得啦，系咪？嗰时仲嗰头仲有个万字夹仔噶嘛。 嗰、那個攞嚟做咩？萬字夾仔， 萬字夾仔係佢嗰個小幫手，即係你類似有啲、 哦、 好似而家生 眼咁， 係啊，好似生果電話嘅 Siri 咁樣，咁樣玩法噶嘛。咁跟住之後，後屘開始整 PowerPoint， 咁即係換言之，你要帶啲嘢翻去裝個 PowerPoint 翻去啦。嗰時係用咩啊？ 手指啊？ 唔係手指，嗰時仲係用 1.44 Mbps 嘅 4P disk 啊。 哦， 系咪 1.44 咩？总之用 4P disc 啦，我记得细个嗰阵时仲买咗两盒 4P disc 摆屋企嘅，最基本就系黑色版本嘅 4P disc， 后屘出咗啲彩色啊嘛，即 系 MD 咁样啦。好啦，我点解要提呢个呢？因为后屘就真系去到我中学嘅时候就步入呢个 USB 嘅年代啦。嗰阵时 USB 我嘅同学仔啊，有一只32 Mbps 嘅 USB， 好劲啊！ 佢用到中学五年级都仲系32 Mbps。我哋话呢个简直系历史嘅产物，但嗰阵时中一嘅时候系觉得佢好型噶，因为佢话佢阿爸系做啲电脑工程师，所以有呢啲 USB、 哦。 跟住之后，当然我哋中五嘅就已经笑佢啦，因为已经好啲激激声啦嘛，系咪先？你点会仲用个32 Mbps 嘅手指呢？咁嗰阵时32 Mbps 嘅手指，除咗装呢个 PowerPoint 之外咧，就系装呢个比卡超打排球啦。跟、哦、住有同学仔咧，就系装咗之后咧，就翻去抄喺学校嘅。C drive 嗰度 系电脑室嘅每一个班级或者点样有个 folder 噶嘛？ 个 folder 仲要系学校嘅 internal drive， 系 即系学校所有嘅电脑嘅 share drive。咁所以咧，当你一个有嘅时候咧，就全个学校嘅电脑，成个学校嘅电脑都系有呢个比卡超打排球啦。 哦，呢、這个经典啊！呢、這个比卡超排球系咧，即系又玩呢一个咯。之但系。即系讲起呢啲叫童年回忆嘅游戏咧，咁我哋即系 BNA 都系一个概念启发字，即系都系嗰啲 flash game 啦。我哋伟大嘅监制阿天恩咧，佢即系听到之后啦，我问喂你有冇玩过啊？ 忍唔住高歌一曲啊！转头大家可以去佢嗰、那个 原来是这样的， 要求佢高歌一曲，唱 BNA 好好玩 咁样。咁我问有冇玩过 DNA？ 咁佢话冇啊，咁我解释俾佢听啦。然之后咧，佢冷不防问我：你有冇玩过《寻秦记》嘅 PC 游戏？ 从来都唔知道原来《寻秦记》有 PC， 我知佢系漫画嚟咯， 系咪 漫画定小说啊？ 小说系咪？ 好似小说啊，小说。 然之后佢就话嗰阵时咧有出过一个电脑游戏《寻秦记》咧，佢嗰个故事嘅设定咧系跟原著多啲，而唔系我哋喺电视见到嘅版本。 系 分别在于咩咧？就是、跟原著嘅版本咧重甜。 哦， 非常之甜， 即系多咗啲成人情节， 系啦，会多咗一啲嘅，咁即系 即係當然都唔即係唔會去到咩路點啲冇嗰啲，但係咧佢嗰個方向咧係呢啲，跟住咧佢就話嗱唔準嗱揾俾你睇啦，咁樣跟住就上網 search 啦，你 search 尋尋記 PC game 咧，就會見到當年嘅一啲截圖噶啦。老實講咧，而家睇你一定係覺得係好好流噶啦，因為咁多年前啊嘛。之但係喺當年嚟講，佢話已經係好勁啊，作為一個僆仔，即係你已經玩嘅時候。 佢嗰時幾多歲？你有冇問？ 冇啊，冇問。 佢係大，佢同你同年啊嘛。 佢几多年啊？ 定大你一年啊？ 可能佢大过我啊，应该佢应该有机会大过我。哇！佢话当年玩嘅时候啊，津津乐道，玩到嗰个叫咩啊？唔知咩诶，唔是但啦，即系总之玩到佢不离手啦，嗰啲 废枕忘餐， 废枕忘餐系啦，机不离手啊，系啊，想讲。咁我先知道，哇！原来啊，监制你都识啲嘢，跟住佢仲有推介好多噶，即系寻寻记一个啦。佢话你有冇玩过小魔女哆啦 A 梦嘅射击游戏？你睇监制几阔佢嗰个见识， 小魔女哆啦 A 梦射击游戏系小魔女去射击啊，定系调翻转咧？ 系应该用小魔女唔知咩？佢话骑住个扫把机咧，就放啲啾啾啾咁。你谂下佢， 喂，细个有分两款嘅，其实啲游戏，因为有啲系大制作，你要买 CD 翻嚟先有嘅，例如有玩。过呢个哆啦 A 梦大富翁， 有 入边我仲记得咧，每次用嗰啲法宝嘅时候，佢会特登有翻阿林保全先生嘅声音嘅， 好似系啊，又 系啊，我就好记得有一个嘅， 系 一分为二刀，咁然后佢你就有两个哆啦 A 梦喺度行路咁样咯， 哦， 跟住之后咁呢啲系大制作嘅 game， 即系后屘例如你玩 Diablo 啊，或者你玩 AOCLE， 咁 suppose 系有只碟噶嘛，系咪先 suppose 啊 ？OK， 咁另外一款就系啲小游戏啦，咁小游戏即系好似我哋啱啱话嘅LF2 啊，比卡超打排球啊， 落楼梯游戏 系啦，仲有一个咧系即系其实嗰阵时好多人好有心机去写呢啲 apps 噶。我記得例如 LF2 咧，後尾即係呢個概念嘅呢啲叫做打鬥遊戲咧，係出過好多版本嘅。我有玩過海賊王嘅，即係 One Piece 嘅LF2 版本咯。咁然後咧就係路飛，係我總之係用路飛，然後就可以係咁出嗰個橡膠子彈。即係佢個招叫橡膠子彈拳㗎嘛，咁佢咪打出嚟，然後縫伸到隻手好長，佢真係跟足曬漫畫去改嘅。仲有佐羅呢就係三千大千世界，然後總之縫就攞把劍三把刀斬埋過去。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後尾例如可能三國殺都有出一啲有啲網民自己整咗電腦版嘅。咁所以三國殺後尾我亦都玩過有One Piece 版嘅三國殺亦都有嘅。 哦，即系佢直接改晒咯，這个哇呢、這个 改 晒、哦， 即系佢好多嘢都改晒啊，或者成，所以呢啲小游戏系陪伴我哋成长咗好耐噶嘛，即系细个系玩呢啲噶， 即系网页嗰啲夜游人好恨啊。 哦，系，唔系，所以咧嗱，呢个又系另一个啦，即系线上游戏又另外一款啦，一啲单机嘅嗰啲叫做小游戏又系啦，或者一啲大嘅电脑 game 又系一个陪伴我哋成长嘅游戏，即系陪伴我哋成长嘅一啲回忆嚟噶嘛。 啊。讲起都想 download 翻嚟玩添，我想玩 One Piece 嘅 FF2 唔知揾唔揾到， 我就玩个火影好正。 哦，可以啊，我想玩火影多啲啊。不过听阿监制讲完之后，我想玩《寻秦记》多啲。我仿佛又写家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传马飞马飞马飞。旧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茶解了毒也没变化。我想你不到，人生那边花。 讲到宵夜，也许可 醉 But I care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奶茶戒了毒也没变化我是你吧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话：临时失业支援计划至今已经有大约179,000人申请，数字系预期之内。當局希望在市民提交申請之後，大約3至4星期之後發放資助，甚至爭取在3星期之內做到。何佩玲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對於一些沒有失業證明或者沒有強積金記錄的散工怎樣申請，他說市民可以在網上提交申述書，網上亦都有範本，但強調申請人有責任提交真實的資料，否則會有刑責。當局會每宗個案處理，亦都會作抽查，但不會為難申請人，會寬鬆處理。海關從一個由哥斯達黎加經海運到香港，報稱載有變壓器的貨櫃之中，發現120公斤磚狀懷疑可卡因毒品，市值1.1亿港元。拘捕兩男一女，其中兩名男子是分別14和15岁的學生。海關話，早前根據情報鎖定涉事貨櫃，利用 X 光機檢查變壓器的時候，發現有可疑，嘗試打開，但係變壓器體積大，封口堅固，入面亦都注滿油，而在打開貨櫃之後，仍然有金屬板覆蓋。海關人員花大約10小时打開之後，入面有10鐵箱，共100块磚狀懷疑可卡因，每塊大約1.2公斤。海關之後將變壓器還原放入貨櫃，並且展開監控。物流公司其後提取，期間多次轉換存放的場地，最後兩名男子到新田一個空地接簽收的時候被當場拘捕。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將俄羅斯卡巴斯基實驗室、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和中國移動國際美國有限公司列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黑名單。根據文件，委員會根據安全可信通訊網路法列出對美國國安構成威脅的電訊設備與服務製造商名單。委員會去年將華為和中興通訊等5中國公司列入首批黑名單，卡巴斯基實驗室就是首間被列入黑名單的俄羅斯公司。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卡巴斯基否認是俄羅斯政府的工具，又對有關決定感到失望，聲稱這個是政治決定。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未有即時回應，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就批評是美方濫用國家力量。 在没有事实根据的状况之下再次恶意攻击中国电信商。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亦都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企的合法权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部队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打击，过去一星期敌人损失惨重，至今有16000名俄军被杀。俄罗斯早前就表示有1351名俄军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今晚是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一同星期二清凉，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则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温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去大网仔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西贡公路近北港。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的翠屏道因为煤气工程，咁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钟，翠屏道近住晓明街一段都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在清明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的五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仍然是会封闭，在和合石一带都有不少的改道措施，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特别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六年后一样想被恋爱包围。前的 demo 选取成为自己的出道作，原因就是喜欢这首歌的简单直接。当然六年时间过去，心态上面会有很多转变的，所以 Sabrina 找来钟雪和她一起修改歌词的部分。作曲张曼莎，填词张曼莎，钟雪编曲监制 Hers。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张曼莎《刹那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VM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 Up Modern，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 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谭杏男，人称小花，是典型的束薄不来源人马座。在大大小小的 party 聚会，你都可能见过他的身影。性格豪爽得来又麻甩，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他的 friend zone 的了。咁究竟在爱情的世界，他都一样是咁豪迈奔放啊，定是都有男友专属小鸟依人的一面呢？ 嚟到我哋第二次嘅 BNA 啦 ，Back Up Not Alone。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黄贤约会啦，你啊表现都几好 啊， 成功追到黄贤。 系啊，佢听咗啊，佢都话你好劲啊，完全睇通咗佢嗰条路。 但我觉得今日呢个系有难度嘅， 嗯， 小花系有难度嘅，即系黄贤啲嘢摆晒喺块面度啊。 系，你觉得小花系一个点样样嘅人？你点形容先咧？ 佢系有啲捉摸唔到嘅， 嗯， 即系佢本身个人系比较大癫大肺啦，即系呢个 positive 嘅喺我立场嚟讲，即系比较活泼啊跳通啲嘅，咁所以其实你几捉摸唔到佢忽然会转嘅，但黄然系嗰个叫咩从一而终， 嗯， 系啦，所以我觉得今日系有难度嘅， 闷蛋而黄然系啦，今日呢个就另一个极端啦，一个大癫大肺人马座小花，开始我哋今日同佢嘅虚拟约会啦。游戏正式开始啦！喺呢个星期六嘅下昼，你同一般单身寡佬嘅生活冇乜分别。瞓到自然醒，踢住拖落茶几食完个早餐之后，翻到屋企打下机睇下 YouTube 咁咯。呢个时候，你收到电话嘅 message， 有 friend 问你今晚得唔得闲啊？仲要一嚟嚟三个添。系啊，啲朋友都知道你单身好得闲，所以有节目实问你去唔去嘅。唔知点解，你突然觉得自己今晚系会有女人缘，系会识到女仔嘅。望住眼前呢三个 message 嘅选择，你会拣今晚去边度呢 ？A 清吧 ，B 朋友嘅 house party，C 音乐节。 嗱，我觉得第一条已经有难度啦，呢三个地方呢都是小花会出现的地方来的。即是第一个是清吧。 啦。 其实清吧它是最不似会出现的。它似是去劈墙那些人来的。即是以我们认识的大家姐这样的 feel， 它似是去劈墙的。但清吧它偶然我觉得它都会去的。即是例如你跟它下去倾心事啊，或者倾一些认真的东西，或者有时候可能倾工作上的东西呢，可能它会觉得有少少的酒精在这里会而倾一些。咁你就可能會去清吧啦。咁、 嗯、 但係如果呢三個入面，我第一個會 fail 就清吧先嘅，係啦。好啦，朋友嘅house party 同埋音樂節，我覺得兩個佢都係會去嘅。佢仲要係去嗱、啊，即係音樂節佢去好合理啊，享受音樂，即係一個音樂人係咪先？ 係。 但係朋友嘅 house party， 佢一定係最早到、最遲走嗰個啊！我會揀 B， 我搏一搏 B 先。 哦，朋友嘅 house party， 嗯，我覺得如果即系佢嗱，因为你始终音乐节，你个即成 group 人喺嗰个叫做享受紧嗰个音乐嘅氛围，你唔会谂紧呢啲嘢嘛。但系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可能系由新认识或者成，我觉得朋友嘅 house party friend on friend 去识系几容易入手嘅。我拣 B。 好啦，分析之鬼阿一，究竟今日第一条系可唔可以成功达阵，定系一嚟又滑铁路咧？我哋听下小花，佢又觉得自己星期六晚其实会喺边度出现，而遇到呢一个故事中嘅男仔咧？ 星期六的夜晚，我觉得自己会在朋友家 party 那里遇到这个男仔。不去清吧是因为没那么方便说话，不去音乐节是因为太吵，还有去音乐节我真的为了听音乐嘛。去朋友家 party 就可以舒服一点， 跟住之後起碼是自己朋友的地方，跟住之後可以無所不談，舒舒服服。以前呢，其實我每個禮拜呢都會至少有一次是去朋友家嗰度 hang out 嘅，打機又好，又或者飲下嘢又好，傾下偈又好，睇戲都得。我自己點解會咁鍾意去朋友家呢？係因為可能人大咗，身邊有好多朋友呢都開始自己住啦，又或者同伴侶住啦，咁所以其實去佢哋家好似參觀人哋屋企，甚至乎其實我都好鍾意去唔同朋友嘅 studio 嗰度，睇下佢哋有啲乜嘢音響啊，又或者佢哋有啲咩 system 錄音啊，哦，有啲咩架撐啊，即係我係好鍾意、好享受去做呢一件事嘅。我通常喺朋友屋企嘅 party 啦，我自己係一個比較活躍嘅人，即係我諗人馬座嘅人都知道，人馬座好鍾意。就是搞氣氛，咁所以我通常喺 party 嗰度咧都係搞氣氛嘅一位。當我見到一啲朋友屋企 party 係靜嘤嘤嘅，咁我一到咧，其實大家都知道 ，OK party get start， 耶咁樣啦。如果喺朋友屋企見到一啲唔識嘅朋友嘅話，其實我都會好 welcome， 因為我覺得我識嘅朋友都係好人，即係我覺得咩人就會群咩人嘅，咁所以我相信我朋友識得可以帶翻屋企嘅都一定會係好人。可能我就係一個好易信人嘅人，但係咁多年嚟慶幸我都信得冇錯嘅，咁所以我通常都會喺朋友 party 嗰度都會識到好多新嘅朋友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今晚呢个 house party 虽然算唔上系重女，但系男女嘅比例都几平均嘅，五男四女。知道完大家嘅名字之后，都系各自倾下偈咁咯。呢个时候有人揿钟，原来今晚仲有第十个人，仲系女仔嚟嘅添。屋主同你哋介绍。佢个名字叫小花，呢刻望住企喺门口嘅小花，你感觉到系佢啦，佢就系你今晚嚟嘅目的啦。为咗等小花可以留意你，你觉得喺 house party 里面做以下边一样嘢会吸引到佢呢 ？A 同人劈酒 ，B 麻雀系咁赢 ，C 煮嘢食俾大家。好啦，你第一条揀啱咗，去咗朋友嘅 house party 嗰度，又真係俾你见到叫小花嘅女仔啦。你会做啲咩嚟吸引佢嘅目光呢？ 嗱 ，A 系同人 劈酒啦， 系啦 ，B 系 即系咁赢麻雀啊，好劲啊咁。C 系煮嘢食， 我觉得 A、B 都系佢会做嘅嘢咯， 即系佢同人劈酒，同埋佢麻雀系咁赢嘅。 即系但系嗱，其实理论上啊。女孩子系追求有安全感嘅嘢，即系你同人系咁，即系叫做即系麻雀耍落又好，或者系咁饮两杯都好。其实有啲女孩子系麻麻地嗰个叫做觉得冇安全感啊、 嗯， 即系呢个人好似好玩得啊，太玩得啦，反而煮嘢食系吸引到人。But the point is 啊，呢个系小花，所以我有啲捉摸唔到。 嗯，系啦，即系小花呢个人。即佢头先都讲啦，好似你估咁样，即系大癫大废咧喺啲 party 度，佢都系嗰种咁嘅人 啦。我觉得人系会俾唔啱自己嘅嘢吸引嘅。 哦，即系翻嚟觉得系， 我会揀 C。 嗯， 因为嗱 A 调翻转啦 ，A 啊，其实我觉得我会输俾小花嘅，即系佢会吸引 as friend 嘅吸引咯。 嗯， 即系佢会想过嚟，喂，嚟挑战下你嗰款嘅。好啦 ，B 咧麻雀耍落，我始终觉得系。你赢钱唔代表啲咩咯，即吸引唔到人啊嘛、 嗯。 除非你牌品好好，或者你牌品好差，系啦。所以我会拣 C 嘅煮嘢食，即系佢系偶然，佢觉得自己冇呢方面嘅嘢，然后哦个男仔识煮嘢食，真系好吸引啊！我拣 C， 阿一拣 C。咁究竟小花眼中个男仔做嗰啲咩吸引到佢呢？ 如果我去到朋友屋企 party， 有一个男仔会煮嘢俾大家食嘅话，我觉得会系最吸引到。可能我身边 極少男仔係煮嘢食好咧，甚至乎係會宴請親朋好友，跟住一齊去食佢啲嘢咁樣啦。點解我唔會揀劈酒？因為可能就係我身邊好多呢啲男仔，然之後同埋佢點可以飲得過我㗎？係咪先？跟住麻將係咁贏，咁如果我同佢一齊同一台嘅話，佢係咁贏，即係如果佢牌技好勁嘅話，咁我咪俾佢贏曬啲錢，唔得。同埋我不嬲都覺得咧，識得煮嘢食嘅男仔咧係真係加分，至少加50分啊！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煮嘢食，但係如果可以佢整嘢食仲勁過我嘅話，咁我就可以偷好多絲咯。再加上我就會覺得，如果一個男仔好中意煮嘢食嘅，即使話佢對食物係有要求啦，咁所以如果同佢拍拖嘅話，我已經想像得到佢會帶我去食好多好嘢咯。我自己就食嘢好求其嘅，以往嘅 relationship 嘅男仔都係同我一樣嘅性格啦。咁如果同佢一齊，會係一個幾嶄新嘅體驗喎，又幾正喎。 人係追求冇嘅嘢㗎。恒仔， 如果我見到有個男仔好默默地喺廚房嗰度煮嘢食俾大家，其實我自己都會共入去嘅。我會行埋去，首先第一句就會問佢：使唔使幫手啊？咁樣咁通常咧，男仔都會話唔使啦，咁啊好型啊嘛。跟住咧，我就話唔係，我幫你切嘢啊、洗嘢咁啊。跟住佢都唔使啦，跟住好唔使。跟住我就話：咁今晚食乜嘢啊？有咩食啊？跟住佢可能話：今晚炒菜啦，有個泡菜煲啦。咁話：哇，好啊，我中意食啊，正啊咁啊。其實佢講啲乜嘢咧，順住佢去行咧，就冇死嘅。同埋同佢主動講嘢，我覺得最重要係令到佢開始 spot 到我咯。即係今晚有個唔識嘅女仔同我講嘢喎，跟住之後問我煮咩喎，咁我覺得起碼都留咗一個第一印象先啦。咁樣因為有時候去朋友屋企 party 唔係個個到最後都會識曬或者留低印象噶嘛，咁所以我覺得留低印象係好緊要嘅。呢個係我冇伴侶嘅大前提下答噶嘛，係咪？如果冇意思，其實我都會過去搭下爹嘅，即係我都會因為我好中意留意唔同嘅人，即係佢每一個動作啊，又或者點解佢會煮嘢食？點解佢會中意煮嘢食？點解佢寧願唔玩咧？即係我都會好想知點解，咁就去問一下咯。就算我對佢有意思都好，我相信佢都係唔會 sense 到。我自己收得好埋嘅一開始，但係我會好勇於表達關心。我覺得最緊要感覺舒服咯，大家。即係如果我驚我太主動咧，其實對方有啲男仔會好唔舒服噶嘛。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呢一晚你嘅视线都冇离开过小花，由佢入嚟嗰一刻，你已经知道佢系你中意嗰一 type 嘅爽朗型嘅女仔。你发现你同佢好啱倾啊，不过你知道以小花嘅性格咧，佢应该同边个都倾到计嘅。虽然系咁，但你心里面都唔想放过眼前嘅呢个女仔，就算最后唔成功都好啦，做个朋友都好啊。所以你决定要同小花交换 contact。你会用以下哪一种的方法才没那么 odd 和成功机会大一点呢？ A 直接拿电话， B 直接拿 IG， C 主动给自己的电话和 IG 他。 连续两集你头两条都啱晒， 开得挺好的头。但系嚟到呢一条，唉，好难拣啦！我拣小花好定系拣黄贤好？ 讲到你有得拣咁，但系真系啦，如果你倾到真系好啱 feel， 你真系想交换 contact， 你会用边个 approach？ 对住小花真系， 系啊，嗰个系小花，我成日最担心嗰个，因为嗰个系小花，我捉摸唔到啊。 呢个系最吸引， 即系我以往试过，通常我一开始唔会直接攞电话嘅，所以其实我第一下会 fail 走 A 先。 嗯， 但问题嗰个系小花。 好啦，我以前系试过，通常都系拎嗱嗰个年代就玩 Facebook 为主嘅、哦，即系中学嘅时候，咁所以去自修室去嗰阵时喺考 A level 定考会考去自修室温书嘅时候咧，攞咗好多女仔嘅Facebook 嘅。 啊！ 因为嗰时你由 Facebook 入手，然后就变咗攞 email， 攞 email 就有 MSN 啊嘛，咁你 MSN 再倾耐咗先至攞电话噶嘛， 件事就冇咁诶 系啦。但问题嗰系小花，小花真系好难捉摸， 你都捉摸到两条啊？ 哦，呢、這个今次系难过黄言嘅，我承认。阿黄言听到可能会唔开心， 佢嬲。唔系我哋个 post 写咗难度一粒星， 我拣 C 啊。 你 即系主动啊， 系 女孩子，即系如果黄言太主动，佢会惊。但系如果小花咧，我估你俾嗱，即系你例如我俾咗黄言，黄言未必会要，即系佢未必会揾翻你主动揾你嘛。 哦， 你明唔明嗰件事啊？即系例如我嗱，即系因为个主动唔系你俾嗰就叫主动，因为你要等人哋 call 翻你转头嗰个先叫主动噶嘛， 系 先至系主动同被动。即系你俾咗黄言电话佢，即系我俾我电话黄言，黄言未必会揾我。 嗯， 因为佢系一个被动嘅人啦，系啦。但如果嗰个系小花，可能佢会主动，因为佢觉得你个人有趣，佢就会主动揾你。佢系一个主动嘅人，我拣 C。 C， 小花究竟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呢？ 我老派啲啦，你当我都会希望系电话嘅，因为电话而家 message 即系会倾得开心啲，即系大家可以 direct 啲，同埋佢有我电话咁。我好中意嗰种期待佢 send message 过嚟嘅感觉咯，咁但系你话 Instagram 咁样，咁其实好老实讲，我谂去到当其时，其实佢问一问，问身边啲朋友都已经可以攞到 IG， 包括我啦，我都可以好容易攞到佢 IG， 咁但系电话难啲噶嘛，咁所以如果鼓起勇气攞电话嘅话，咁即使话，咦佢对我都有好感咯，又或者，咦佢都。想繼續了解下大家，咁所以我自己會 prefer 直接攞電話嘅。我中意佢直接攞電話，係因為佢行多咗一步咯。咁如果佢願意付出咗一嘢咧，咁其實我都會付出翻嘅。因为即系佢主动俾我同 I G， 咁跟住反而咧，因为好烦噶嘛，即系我自己喺度谂，唉，咁我搵唔搵佢咧？系我搵佢先啦，定系你搵我先咧？定系点样咧？我自己都会谂好耐，跟住之后可能就会冇一件事。但系如果佢直接攞我嘅电话，跟住即时话佢已经系 plan 一定会搵我啦，咁我就唔使谂咁多咯。如果已经同佢倾得几投契嘅话，其实当其时。佢问我攞咩电话，我都会俾佢噶啦。 哎哟，答错咗咯， 下次努力啦。 世，让我任意想变来去。 形容死亡人数仍然是高，希望谨慎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刘泽胜又说，暂时未听到有第三款疫苗到港，市民完成第三针之后是不是需要接种第四针要视乎数据。另外，港大校长张翔向医学院教职员和学生发电邮，说已经向校委会建议批准由刘泽胜接替梁卓伟暂任医学院院长一职。有报道指，公布相关建议之前未经校委会通过。刘泽胜回应话：多谢校长赏识，唔方便讨论程序事宜。至于有冇参与全球招聘，佢话如果获校委会同意出任暂任院长，而暂任期间表现获认同，会考虑。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系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喺晚间横过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转凉。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今晚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清凉，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两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啱啱清咗场啊，慢线交通意外啱啱清场。咁但系而家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有车龙嘅。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平石村对开慢线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嘅。咁而家呢一段咧，都仲系挤塞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南昌村咧，较早前慢线就有坏车嘅，都系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南昌村慢线坏车啱啱拖走咗，咁呢一段咧都仲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基堤道呢一段都是慢车，龙尾白雀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泽村泽星楼、波富林华富村华昌楼、元朗朗平村玉屏楼、青衣长安村安涛楼、青衣村怡伟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BMA, it's in the game. 后援会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 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 to Motor Learn， 简称 DN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谭杏南，人称小花，是典型的束缚不来源人马座。在大大小小的 party 聚会，你都可能见过她的身影。性格豪爽得来又麻甩，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她的 friend zone 的。那究竟在爱情的世界，她都一样是这么豪迈奔放呢？还是都有男友专属小鸟依人的一面呢？ 翻翻嚟咧，同小花嘅呢一个虚拟约会啦。今日我哋 BNA 嘅嘉宾咧系有谭杏南嘅。你今日嘅表现咧同上个星期一样嘅，虽然个难度系数可能有啲唔同，但系都系头三条咧啱咗头两条，第三条都系错。咁啊，呢半个钟头咧继续呢一个嘅虚拟约会同小花第四条啦。嚟到凌晨点几钟，话早唔早，话迟唔迟。但系见到其他人咧，要醉嘅就醉，要走嘅就走，你都 feel 到咧散场未浓噶啦。不过你又唔想咁就完咗今晚，你希望见小花嘅时间可以有几长得几长，又难得同小花咁好倾啊嘛，系咪先？你喺度谂啦，不如同小花提议，你哋两个自己转场啦，话唔定佢会应承咧。但转场都要有地方去至得噶。你会同小花提议以下边一样嘢呢 ？A 食宵夜 ，B 睇戏 ，C 行24小时当当当。 三个，你会用边一个做藉口转下场啊？两个人，我而家先知，原来小花系一个旧派人嚟。 系咪估唔到咧？ 系啦，即系所以呢个咧，我本身觉得如果嗰个系小花，我会拣可能拣 C 嘅， 嗯， 即系你可能可以去嗰、那个日资嘅百货公司嗰度，可能可以拣一啲睇一啲得意嘢啊，成可能佢会即系感兴趣对你呢个人。但原来佢系一个老派人嘅话咧，如果最老土嗱，即系首先睇戏系一件好嘅事，但唔系下场嘅选择咯，我觉得， 嗯。 即系你下场你 suppose 系可能再加深了解啊，再倾偈啊，再成噶嘛。咁所以咧，我如果嗱咁如果即系换言之 ，A、B、C 就系食宵夜、睇戏同埋行百货公司。行百货公司，如果我未听第三条，我会拣呢、這个。但而家佢系一个老派嘅人，所以我一定系拣食宵夜。 睇戏就直接 fold 咗噶啦。 系啊，同埋佢第一条咧系话，如果佢 expect 嗰个男仔会带佢食好嘢啊。 哦， 系啊，你要留，即系佢对于食系有一个，即系佢会觉得系一个叫做两个人之间嘅一个重要嘅活动，所以我会拣 A 食宵夜。 若果个男仔想同我转下场嘅话，其实我会宁愿同佢一齐食宵夜，食宵夜起码两个人咧可以继续去倾偈啊。即係繼續去認識一下大家，同埋食宵夜個時間長啲啊嘛，跟住食完宵夜都仲可以有其他嘢做噶嘛，即係可以再去飲嘢啊，又或者再可能我喺公園傾下偈，乜都得噶嘛，或者其實無聊喺條街度行都得噶。唔去睇戲嘅原因係因為咁咪睇戲嘅時候唔可以講嘢噶嘛，咁跟住。都得，但系我会想倾偈多啲咯。去 Donkey 都得，但系时间又好似短得滞。其实真系好睇佢讲啲乜嘢，即系我又唔会夹硬要问佢啲乜嘢特别嘅问题，但系我会想睇下佢愿唔愿意分享咯。我系一个好愿意分享嘅人嚟嘅，即系都唔代表佢一定好愿意分享，但系。都会想睇下，藉住 一啲簡單嘅 conversation， 睇下會唔會，哎呢、這個男仔好似性格幾好喎、啊，咁同埋 feel 到佢好心地先得㗎。同埋我本身唔係一個話要，我、哦、識咗你好耐，跟住我先至可以同你拍拖嘅人嚟嘅，即係我自己都好睇感覺。有時感覺啱咧，其實真係識第一日咧，我覺得一切都係冇問題嘅。我之前曾經有個男朋友係見過一次，但完全冇講嘅嘢，而見都係見兩三個鐘嘅啫。咁然後去到下一次見面，我諗啊，傾咗大約四個鐘頭，跟住之後就一齊咗啦。但係偏偏好夾好啱，所以其實都維持咗好長好長一段時間。因為老實講，我每一段感情其實都真係偏長嘅，即係我從來好似真係未試過拍散拖呢件事添。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同小花两个人搭 lift 落到楼下，终于得翻你同佢两个人啦。好似好耐都冇试过同女仔单独约会咁，搞到有少少紧张添。但紧张还紧张，都开到声一齐食宵夜啦，梗系要似翻个男人，俾啲主见啦。呢、這个 friend 嘅屋企你成日都嚟嘅，所以都好熟附近有啲咩食。呢、這个时间宵夜嘅选择唔算好多，你会拣同小花去边度食呢？A 串烧 ，B 便利店 ，C 快餐店。 即系你定性咗佢做老派嘅人之后咧，条路就好易捉。 你定性咗， 易追过黄贤啊！即刻扣翻佢啲星先。即系你要定性佢嗰个质地系一个咩女仔啦？而家你定咗佢系一个老派传统噶啦。咁究竟如果你真系 咁，如果系咁嘅话，呢条都好易答嘅啫。即系因为你听佢啱啱所有嘅答案有个端倪嘅，佢系要倾到计啊。所以其实你好易 fold 咗便利店同快餐店，即系所有嘢佢要倾到计，即系你继续同佢 share。咁其实你去便利店同快餐店，其实你都几难可以即系叫做 倾 得耐啊，系咪先？再加上啊，再另外一个端倪系咩啊？佢啱啱啊，佢话食完宵夜之后可以做一样嘢， 饮翻两 再饮多两杯，咁、啊、有啲咩好过一路食串烧，一路饮多两杯咧？而通常呢啲音乐人，佢自己嘅 studio 下边，唔知点解都总系有间串烧铺，你有冇发现 有 好多音乐人 嗰啲区都有， 上亲去啲音乐人，无论佢喺新蒲岗又好，喺油尖旺都好，喺葵涌一带都好，夜妈妈打开个 apps。喂，有串烧、啊，所以啊，我极度怀疑啲音乐人净系食串烧嘅啫， 佢哋拣有串烧嘅地方嚟租烧条啊， 所以我拣串烧，毫无怨念。 如果同个男仔之后去食宵夜嘅话，我就会选择去食串烧嘅。串烧个感觉好似咧，可以一路食住串烧，一路咬住，一路可能饮下啤酒，跟住之后开开心心咁样。同埋個時間都係嗰句啦，耐啲啊嘛，跟住咁你就可以傾得耐啲，又了解多啲，同埋都坐得舒服啲。便利店企喺度又好似有啲辛苦，快餐店我諗冇乜宵夜會有快餐店，不過如果真係有嘅話，我都寧願串燒咯。串燒嗰種感覺咧，好似麻甩啲，我中意麻甩啲嘅感覺。食串烧我一定要食烧茄子嘅，茄子蒜蓉茄子咧最好食，好中意食。我有时会拍两条嘅，跟住如果男仔同我口味唔相近嘅话，其实都冇问题嘅，因为我唔食嗰啲，佢就可以食咯。串烧嚟讲，即系梗系要配酒啦，但系咧，因为我戒咗啤酒好耐啦，咁所以。有時我會配茶啤，因為我覺得串燒配茶啤同埋配呢個啤酒係最適合嘅。咁我戒咗啤酒，咁就唯有飲茶啤咯。同埋我中意同男仔傾偈嘅時候咧，就係、是、可以一路摸住酒杯一路傾偈咧，大家都會舒服啲，亦都會放啲，咁同埋都會開心啲。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取向啦。 我確實我自己呢，其實真真正正拍拖同男朋友去呢，真係非常之麻甩㗎。甚至乎呢，我好多嘅另一半呢，普遍對我嘅講法都係點解你仲可以麻甩過我嘅咁啦。咁所以呢，我自己都有審視過自己呢個問題，但係我又覺得都幾好啊，舒舒服服，最緊要拍拖最緊要乜嘢就係舒服啊嘛，係咪先？同另外一半真係去食飯呢，通常真係去可能茶記啊、大排檔啊，大排檔坐好天係最開心嘅。跟住之後又或者有時可能清吧，跟住飲住嘢，跟住食下嘢咁樣。咁你話去 fans 嗰啲地方就真係比較少嘅。始終我自己都偏慳家，即係我都會覺得哇，晚晚都咁 fans， 即係佢唔傷我都肉痛啦，係咪？同埋我去到而家，我都係堅持一定要 AA 嘅。我唔係一定要人請嗰啲女仔，甚至乎有時佢話請我都話唔好啦，俾我俾翻啦。就係嗰啲大家見到嗰啲情節，就係啲姨媽姑姐喺度爭俾錢咁樣咧，我就係嗰啲啦。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今晚就正如你当初嘅预感一样，系有啲女人缘嘅。同小花两个人倾足成晚，仲食埋宵夜添。你甚至开始怀疑啊，佢对你都有啲好感啊。但学张志明话斋，好多嘢唔使一晚做晒嘅。为咗留个好印象俾小花，增加下次成功约到佢嘅机会，梗系送埋佢翻屋企啦。你会拣以下边种方法送佢翻去呢 ？A 行翻去 ，B 揸电单车兜佢翻去 ，C call 车兜埋佢。 这个传统老派兼好中意倾偈又中意饮酒嘅谭杏南嚟到第六条，系咪都容易捉啊？ 其实系越嚟越易嘅，即系有啲人系嗱，上次黄然系越嚟越难嘅， 同意 系啦。但系小花因为佢真系暴露咗好多佢嘅，佢容易被攻陷嘅要塞啊，即系倾到偈啊。有剩啊， 有得饮下嘢。 系啦，大部分嘅女仔咧，我估都即系行翻。我认识大部分嘅香港女仔都唔系好愿行路嘅，即系尤其是系行大马路啊。 嗯、 即系你行山唔同啊嘛，即系佢哋可以打卡啊，可以成咁解行啦，系咪先？但系而家好多时话哦，弥敦道行去深水埗，深水埗再扮翻去荔枝角嗰度夜晚行两个钟。其实冇人会理你嘅，系得我呢啲人系会咁做嘅啫，系咪先？你都唔理我啦， 唔好话啲女仔啦。 但系。作为一个老派嘅人啊，你幻想翻去翻六七十年代嘅香港， 边有通宵夜？ 宵夜食咗碗细蛹，着住件小凤仙，就行翻去洗字区噶啦， 着嘅手花鞋咁行，随埋添啊，分分钟赤脚行啊。 嗱，所以嗱，我觉得 call 车或者坐唔系，但系坐电单车又几啱佢想试嘅嘢啊， 刺激啊嗰种， 刺激啊。所以首先我第一个会 fail 咗 C 先嘅，即系因为冇倾偈啊嘛，或者成。同埋佢都話有肉赤啦，你 call 車一定係最貴㗎啦。但所以佢會唔會揀電單車呢？ 呢、這個就係嗰個變數啦。嗰種刺激佢可能比較少。 我都 係 博 A 先， 去翻 A 用。 係啊係啊， 最直接嘅。 係啦，可以傾偈。 咁啊，究竟最後呢一條小花佢又會揀邊一樣，中意邊樣多啲呢？ 如果佢之後話送我翻屋企咧，我其實我會揀。行翻去噶，即系如果你话半个钟至九个字嘅路程，咁其实因为我自己真实我真系试过同一个男仔可能食完宵夜，跟住就一路行翻屋企，其实成个过程好舒服噶，特别而家啲天气咧，跟住一路行一路可以倾下偈，甚至乎即系可以如果可以嘅话就攞住罐酒，跟住一路行咁样一路讲。讲下啊呢度系点啊？哎呢度我曾经啊，因为通常如果佢行翻屋企，点都会经历一啲。我小小个会做过某一啲嘢嘅地方，咁所以一路行嘅时候，我就啊，我以前细个咧喺度做过啲乜嘢噶咁啊，咁其实更加可以了解到大家。揸电单车唔系唔好，但系揸电单车咧，以我经验咧，实在太嘈啦，所以其实咧系讲唔到任何嘢噶。虽然系会快啲，但系就系沟通唔到咯。跟住就 call 车兜埋我咧，都得。其实都会有时间可以倾偈，不过我就觉得短咗啲咯，所以我会拣一起行翻去开心啲。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果然今日系越嚟越容易啊！你第三条错完之后咧，就连中 三条啊！ 系啊，五条啊！ 哎呀， 系啊，系第三条错之后你捉咗佢。 我而家觉得好似玩紧呢排好兴嗰啲咩达人 达人嗰啲系 追女达人，我小花达人啦、啊。下次试下俾恒仔玩啦、啊，你估恒仔仲五分啊啦、 哦？我都想知恒仔玩系点、啊。喂，其实如果咧。我哋揾嗰啲男朋友嚟玩翻佢女朋友嘅题，其实都几得意。呢个有得谂，我哋之后有邀请明星邀请赛。好啦，咁今日咧，阿一拿住六条啱咗五条嘅呢个答中嘅率，我觉得啲 追女仔真系冇难度喺我立场， 系嘛，好过瘾啊！究竟系小花，你都要睇埋，因为呢个时候就系公布喺小花眼中六条答中几多条先叫合格，佢先有机会即系可能对你有好感啊，继续有第二次约会咧。我哋听下小花嘅 standard。 我觉得就算嗰个男仔冇答啱任何一条都系合格嘅，我都系会继续同佢有第二次嘅约会。点讲咧？我觉得一个男仔就算同你性格非常之唔同，完全系两个世界嘅人，反而你可以同佢一齐嘅时候，你会学到好多嘢，同埋你会知道到更加多嘢，同埋两个人嘅磨合嘅过程亦都会系好愉快嘅。咁所以就算佢完全同我谂法完全唔一样，我觉得都值得一个 second chance 咯。 我赢得好冇瘾啊！ 可能恒仔错晒都 OK 啦。 恭喜你啊！今日嘅约会你好成功。你可以听到小花录俾你嘅一段声带啦。 喂喂喂，你知唔知咧？你系个好人嚟噶，同你相处咗咁耐，我觉得你真系几好。如果可以嘅话，我希望可以同你经历更加多嘅唔同嘅事，食更加多唔同嘅餐厅，又或者可以舒舒服服、无无聊聊喺条街度行，我都 OK 噶。唔知道你对我感觉点呢？如果可以嘅话，你可唔可以答我啊？ 山与山隔了弯弯地界，流水过客路过都似一旦，晴天雨夜漫漫年月雪。世间的变幻一转眼，他与他看过花房飘散，谁知那晚是最终的一晚，由春到夏树叶忘掉再腐烂，那天再见。就千对别离共醉，随春风轻飘水，来或去，留或退，无什么错对，何必怪罪？留下只得这片天，总有些告别。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午三点围封大埔广福村广平楼，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九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听日大约下午一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话，由于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由于疫情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至令人放心阶段，在4月21号之前不会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强调疫苗接种工作仍然要快马加鞭进行。他又说，昨日确诊个案多于一万宗，希望今日数字可以跌破一万。目前距离下个月21号开始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仍然有四个星期时间。如果疫情没有反弹呈下降轨迹，就可以满足放宽的大前提。他又说，当局并没有计划亦都不存在煞停长者隔离及暂托中心。林郑月娥说，即使有报道指出暂托中心的使用率低，当局都会用好有关设施，让长者能够在医学监察之下复原，减轻医院病床压力，亦都让私营安老院舍有回气和复原空间。他说，即将投入服务的暂托中心有关工作正在进行，包括聘用人手等的事宜。林郑月娥话，取消九个国家禁飞令之后，收到外界指出，如果要更有效让滞留外地人士返港，当局或者要考虑放宽航班熔断机制，以及检疫酒店供应。林郑月娥话，熔断机制属于重要的外防输入措施，似乎不存在大放宽或者大让步空间。强调当局不是与航空公司角力，而是确保香港渡过今波疫情，亦都期望压制疫情之后可以有序恢复与内地正常通关，以及与海外正常人员往来，不存在为了航空公司而放弃原则和目标。他又说，检疫酒店房间高峰时有过万间，但禁飞令之下抵港人士减少，部分用作隔离用途或者交给劳福局作安老院舍员工的闭环管理。他说正是研究可不可以将部分酒店转回检疫功能，让回港人士容易预订，有关工作已经较有进展。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话，下个月一号起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外地港人回港之后的检疫期减至最少七日的安排暂时可接受，但是不能够长期持续，因为不少国家已经取消检疫安排。如果一些在本港设立亚太区总部的跨国企业因检疫安排而转往新加坡等，搬回来的机会不大，但是如果企业主要业务在大中华，就仍然有机会重返香港。陈志思在本台节目说，香港很多业务要与国际接轨，但是更大的经济活动在内地，香港目前正是面对两难，而同一时间又要保障香港市民健康。他相信本港今波疫情亦都可以让内地参考怎样处理，因为内地不会永远闭关，估计可能内地稍后会逐步开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今晚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清凉，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清明的封路，在沙田介乎沙田油安街和至到虎山火葬场一段的下城门道临时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月沙田政府合署对开一段亦都是封闭。

真系贱格啦！好啦，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啊，听下今个礼拜推介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即系要好好审视一下你自己嘅财富、财产，然后谂下有啲咩方法咧增加呢个收入来源啦。试完咧，我最近有一个习惯咧系俾人迟起步嘅，真系有阵时漫无目的咧就揿上去啲串流平台 YouTube 嗰度咧就揾啲嘢睇啦。咁近排可能因为都在屋企时间多咗，夜晚咧会睇下啲即系美国嘅股市啦。咁所以你 search 得多之后咧，佢 suggest 嘅 video 咧都越嚟越多呢啲相类近嘅嘢。咁我哋俾一条嘅片咧系即系吸引咗揿咗入去睇，点样样增加自己嘅收入来源咧？但最重要嗰样系乜嘢咧？当你听完人哋讲嘅时候，有几多样嘢自己又真系做到嘅咧？然后坐低谂一谂，睇嚟你要改变呢样嘢都几大动力先得。之但系。即方法是存在，只是你做不做的。所以今天我们笨读兵团推介你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些叫增加自己收入来源的方法，看看有哪些又啱你用了。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投资波to波， 我首先咧，我系好觉得咧， 首先你有冇持有任何嘢先？ 我有持有有啲嘢噶，系 系系系边方面嘅、 美国嘅股票嘅。 哦，有玩美股， 有系啊，即系摆咗喺度咯。你当其实即系好似收息咁样样咯。 因为小弟系完全零嘅， 我嘅系好少睇呢啲片。 我嘅被动收入系喺边度嚟啊？我嘅被动收入啊，就系、是、啊。啲咩成等俾阿波做，但啲钱我揾咁样，好被动啊呢件事。 系即系被动收入嗰啲人成，我估你应该系好少睇呢啲片嘅，即系嗰啲。 其实我由细到大对于呢方面真系零兴趣啊，即系对于金钱嘅概念系其实非常薄弱。我唯一嘅概念系咩呢？唯一嘅概念就系、是、好多人都话其实要储钱 ，suppose 系要储咗先至使嘅。咁、所以其实每个月我一出粮呢，我係将一部分嘅钱呢係抌咗落一个户口，而嗰个户口绝大部分嘅情况下都唔会用嘅。係啦，即係当然除非我忽然可能嗰个月要买一部两万蚊嘅电脑咁样，咁我就要用嗰个资产咁去。但大部分可能平时食饭啊出入边度嘅时候呢，可能即係可能买日常用品，我都係用返平时嗰个叫做流动嘅户口囉。咁嗰个就有 keep 住储嘅，同埋係会因应我可能最早一开始毕业嘅时候可能储五千蚊。咁可能呢几年多咗啲工作呢，咁就变咗储一万蚊咁样。即係我会 keep 住去 monitor 嗰样，同埋其实我调返住唔係我去加嗰个数啊，而係我控制我每个月嘅支出嘅数目。即係例如我知道我即生活咗咁耐啊，由毕业到而家生活咗咁耐，其实你大概知道自己一个月使几多钱㗎嘛，係咪先。即係例如我大概知道其实我一个月可能使八千蚊咁样。咁你知道我哋做呢一行㗎啦，係咪先。有时你个人工係可以哇今个月开心死了咁样，有时系哦 伤心死了， 系少咗个开字啊，心死了啊，系开心死了同埋心死了啊，咁所以通常我就系、是、例如可能假设嗰个月搵三万蚊咁样，咁我知道自己使八千蚊，我咪储低两万二咯。哦，如果嗰个月其实我搵得两万蚊，咁我咪净系储万二蚊咯。咁我就系咁样去调节。总之，所以每个月而家调翻转就系储嘅数唔系一个定数咁样去咯。咁、我就冇一个被动收入。其实身边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即系例如阿凌子维 系啦， 佢有即系例如美股又叫过我玩啦，港股阿欧又叫过我玩啦，仲有佢哋有两个分别有同我讲话啊，例如买。佢早排话买哦，买嗰只表啊， 哦 ，R 字头嗰个啊，系、哦、啊，佢话好保值噶，好保值，佢嘅概念，你谂下摆喺度，佢话佢个概念系咩咧？红酒系会升，威士忌都会升 ，but the point is 啊， 系咩咧？ 佢都唔系讲英文，其实佢都系讲中文嘅。佢话但个问题系咩咧？红酒同埋威士忌嘅储存方法系极度严格嘅。 哦，所以嗰度你都要投入一啲 系啦，即系你有权，喂，佢唔系投入资源啦，有权有风险啊，即系例如你储存得唔好，你支威士忌或者你支红酒会贬值噶嘛，但系佢话嗰个名标 放喺个盒度， 其实你真系放喺个盒度啫嘛，得闲重要场合又可以带两带，只要冇嗨花碰撞，其实只标系会升嘅， 只要你冇啲好似阿一咁嘅朋友喺啲场叫咦。几靓喎只表，嚟睇下咁。你冇啲咁嘅朋友咧，都应该安全。 都安全嘅，所以我系冇咩被动收入嘅，系啦。我就系真系纯粹托赖啲工作几稳定啊，正财嗰方面系几好嘅啫。 系，因为我啲都系，其实都系嗰啲即系翻工，平时都系嗰啲主要收入啦。 系啊， 因为我睇咗都唔少嘅片嘅，其实咧头先嗰度你都囊括咗好多。即係啲叫高風險同埋難度高啲咧，其實即係股票嗰啲咁。 哦，佢呢排又叫我買咩啊？嗱，純粹係主持人嘅朋友嘅個人意見啊。 係啦，冇持有 係。唔係，我完全冇持有，唔係我嘅意見添啊。 係佢唔識持有啊。 佢有呢排叫我買外匯咯。 哦。 因為某幾個國家嘅貨幣係跌得幾勁嘅，咁佢話假設開翻關又好，你唔好當投資啊。佢話你開翻關。你去得人哋嗰地方玩嘅時候，咁你都抵啊，係咪先？即係例如你 let's say 先啦 ，let's say 可能以前我哋去日本日元係 7.8 嘅，而家呢排可能跌到6.幾嘅，咁你去玩啊，你買件波衫啊，都買得開心啲啊，即係佢係咁同我講嘅。咁當然我就冇實際再去研究究竟應該點樣去再研究，因為我喺呢方面係極其懶惰嘅， 哦， 因為小弟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同唔擅长嘅地方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小弟系有参与呢个啊展翅青剑嘅 Form Seven 嘅时候，系啦， 有咩玩啦嗰阵时？ 其中一个啊，系读金融课程， 我有噶， 有一个叫类似叫金融课程啦。咁但系就系叫你去考保险嘅一牌同埋三牌咯，唔记得咗系储蓄同埋人寿咁样。咁跟住之后，我系考到嘅。但系即系再喺即系你要去一啲相关保险公司度听讲座啊，成我真系我唔入脑啊。同埋最简单嗰时，阿玲有同我解释过 demand and supply， 我系到而家都唔明咯。 demand supply 系最基本嘅嚟噶嘛，因为 系啦，但系因为因为唔系佢唔系讲佢 demand and supply 我唔明啦，仲有一个我更加到而家系完全唔明，佢话呢个世界系有权全世界一起搵钱。 哦， 即系经济好，全世界一齐搵钱啦，系咪先？全世界一齐搵到钱啦，好合理。佢话唔系啊，你搵到钱，咪即系我要俾钱咯。 系， 咁即系冇可能全世界个资产都增值噶。佢话唔系有权全世界资产增值嘅，即系佢讲啊，我唔知道有冇 interpret 错，因为我系， 因为你都唔明， 我都唔明，因为我嘅概念系咩啊？我系物理人嚟噶 ，conservation of matter 或者 chemistry，H square 咪 H。唔系死啦，我都唔记得咗添。hydrogen 加 oxygen H2 同 O2 加埋 H2O 都仲有一个 O 要解决嘅，即系我嘅概念 carbon dioxide 就系 C 加 O2 加埋做 CO2。咁如果砌唔匀嘅话咧，即系呢度一定有嘢剩，就 系 一个 strongly highly reactive 嘅 ionic bonding 啦。 即系佢有啲嘢 balance 翻嗰样嘢，系 啦，我一定系 balance 噶嘛。哦、即系细个你计 physics 嘅时候，你计嗰、那个热潜能或者热能，咁、那个 latent heat 呢个时候咧就放咗几多 kilo juice 嘅热量出咗嚟，咁一煲水咧就可以4200，好似4200唔记得咗啦，大概啦，你当咁样，咁即系一定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所以我用呢个概念去理解经济学，有人赚钱，咪有人蚀钱咯，有人蚀钱。咪即系有人赚紧钱咯， 你唔记得咗人印银纸啊？因为从呢个 唔系噶，因为嗰件事咧，你嗱我今个礼拜搵到好多钱，咁我买嘢啊，我买嘢，你又搵到好多钱，咁你又帮阿彭嘉宾买嘢，彭嘉宾搵到钱，佢又帮周氏买嘢， 哦、 周氏买到嘢，到方志豪又买嘢，方志豪买完之后又嚟搵我，就走嚟搵我又买嘢，咁啊全世界一齐买嘢，全世界一齐赚钱，吓、啊？ 咦，我有经历过呢个状态， 我完全唔明白。 因为以前有咩叫 deposit creation 嘅，就系话咧将啲钱翻银行咧，唔知点样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之后咧，嗰嚿钱会变大咗噶，即 系 好似你啱啱个概念咯。 我唔明啊， 即 系 实际最尾好似 create 咗几嚿数出嚟啊嘛，即 系 好似你头先讲过，我嗰时都唔明噶。咁你个本身个1000蚊就1000蚊啦，我摆银行左只右只都系本来个1000蚊噶嘛，但系佢话账面上可能唔同嘅人会多咗啲 record 咧， 即系呢啲就唔明啦。 即係其實我係有嘗試過睇你講嗰啲片，或者身邊都有啲 friend 係做一啲金融投資嘅工作啦。咁、當然佢有啲好簡單嘅概念嘅，即係例如佢話哦，如果你有夠錢，你不如試下買一間可能舊少少嘅屋，咁然後去收租。咁當然你冇得自己住啦，但係問題你可能啲樓價唔知點樣，舊樓可能相對地平啲，咁你月供又平啲，然後呢個時候你租出去又唔知點樣，就可以搞得掂條數啦。好啦，阿 O 又同我解釋過，嗱你首先借按揭咧，借完按揭之後咧又唔知點樣，個按揭之後咧你再兜一兜，再炒兩炒，蒸一蒸，係啦，再焗一焗，咁其實條數 掂， 條數仲平咗噶，你唔係就咁供啊嘛，因為嗰件事。唔係一個買，你一個 invest， 佢哋嘅成日概念，你唔係買嘢，你係 invest。喂，咩啊？ 買咪買咯，我使錢咪使錢。 我嘅概念係，我有茄汁加豬扒加炒飯，就係焗豬扒飯。佢話唔係噶，唔係齋焗豬扒飯嘅。嚇，加埋唔係焗豬扒飯？ 咁我想知道，譬如最比較再風險極低嗰啲咩定期儲蓄嗰啲，你有冇做？ 哦，呢啲我有概念，因為嗰陣時我有概念，我知咩嚟嘅，因為嗰陣時好似考嗰啲，我話考牌嘅時候，即係展翅清見嘅時候，我係要有啲相關嘅概念嘅，因為佢都有啲幫儲蓄計劃咁嘅概念噶嘛，其實係係咪先？定期就應該係你擺入去拎唔走嘛，係咪先？但係因為呢幾年咧，呢幾年你需知道講起就扯火啦。呢几年小弟啊，连续八年有个目标， 系咩啊？ 系咩目标啊？ 系咩？ 你身为我嘅好兄弟，竟然唔知道我有咩目标？连续八年啊！我寻日再投资第八年定唔知第九年嘅目标落去， 咩发达啦？ 买楼啊， 哦、 买巨屋啊！ 系喎，抽喎，系啊，讲啊！ 我早几日又投资咗今年400几蚊落去。所以我唔知道最尾做唔做。 然后我同你讲嗰400蚊就唔系投资，400蚊系支出。 唔系，我系因为我唔做定期嘅原因系，咁我每一年嗱，我用好啲嘅中文啊，唔系希望，奢望，我都奢望自己抽得中。咁即系换言之，你抽得中，咁你就可能即系假设，如果我真系抽中咗，你忽然有嚿钱喺度噶嘛，系咪先？咁即系我忽然可能。哇！咁好彩地，忽然我要装修啦！ 哇 哇唔得啦！咁我咪 要用啦， 系啦，咁我咪要真系 所以啲钱就唔可以砸死喺度， 就唔可以砸死喺度嘅。咁我唯一呢一两年叫做真系有做一啲同，其实我觉得都唔叫金融，其实即系相关嘅嘢啦，未完全系就系买咗份医疗保险啦， 都 因为我啲 friend 话你真系有得饮得有啲狼死。 你都睇住啊！ 不如你睇住啦。咁所以咧，我嘅概念系我30000几蚊系买个安全咯。我都系买咯，我唔系一个投资咯。 系 即我系一炮过俾嘅，即我唔系月供嘅，即我一炮过俾佢话又平啲又剩。咁我心谂，咁我反正都系啦，一炮过俾或者一次过俾， 一路费事睇条数咧， 系啦，或者我又唔记得交又剩，咁啊费事烦啦。咁然後我有問過我個 friend 嘅，即係你知有時做保險嘅朋友，佢會有埋嗰啲基金啊、儲蓄啊，我有問過佢點 嘅。 咁佢話其實咧，即係佢因為 friend 啊嘛，佢話其實咧，如果你真係想快啲嘅話，股票啦呢一輪，即係佢我買嘅時候唔係呢一個月發生嘅事情啊嘛，呢一個月我梗係知出事啦。但係早半年前佢同我講嘅時候，大部分嘅經濟都係向上噶嘛，咁佢話股票係玩得過嘅。咁我再谂下啦，系啦， 每个人都有条命嘅，你知唔知？ 每个人都有条命。 我有个 friend 真系噶，佢睇嗰啲咩紫微斗数啊，睇佢个时辰八字啊，师傅话咧，佢条命不适宜。 我都觉得我冇咩嗰啲横财啊， 你都 偏财 运嗰啲咧。 系啊，我冇唔系呢啲啊。我话讲到热啊，扯火，讲起抽居屋， 每年 一直唔敢摆定期，就系因为咁，早知摆五年。其实可能已经有几多少，我都唔知道有几多 少。睇你摆几多咯，唔系你睇住条数啊嘛，根本人叫你摆嘅定期摆好长嘅，你几个月嗰啲都好嘛。 哦，有几个月噶？ 有，短则一个月。 你早讲啦，我年年去摆，仲有嗰啲咩我有睇，其实我唔系冇留意，但我真系睇唔明，即系嗰啲咩债券啊， 嗰啲就复杂啲噶啦。 政府嗰啲啊， 系啦， 我唯一适用嘅系消费券啫嘛。 不如你俾阿O啦，即系或者揾一啲叫做持牌嘅朋友，叫佢帮你处理算啦。 我有谂过揾阿O帮手嘅， 系啊，你问下佢嘛，即系嗰啲最好咧，你唔使烦，嗱，等个钱出嚟，你帮我处理啦。 唔系，但我觉得呢、這个嗱，即系呢个系我从来奉行嘅概念嚟嘅，即系永远金钱系唔应该 即系谂朋友啊，意思 唔系唔系，系唔应该冇，唔应该不劳而获嘅。系啦，即系唔应该冇付出就有嘛。即系你就算可能，例如啲人可能去跑马仔咁样，咁你跑马仔虽然话唔系一个正途嘅搵钱方法，但如果你真系可能去熟读或者每朝去睇神操，你真系知道个练马师嗰啲马嘅状态，其实你唔系一个纯粹赌博噶嘛。喺我立场，你买股票应该都系要了解清楚公司背后嘅一啲年报或者成，你先至去买噶嘛，系咪先？如果唔系，其实就系一个纯粹嘅风险赌博，而唔系一个投资咯。所以我喺度奉劝大家， 吓嚟啊！ 投资涉及风险，基金格格， 股票嘅可 升可跌，不要赌，储蓄好。 首先你要知道，原来定期有一个月嘅。 希望我今年抽得中，系我今年唔系，系我人生唯一嘅希望。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礼拜嘅天气令人觉得真系嚟到春天啊！系啊，好湿，好湿，好潮湿啊！尤其是呢排住咗一个亲戚屋企。佢屋企因为系依山而建，所以令到成间房瞓醒嗰阵，都似铁达尼号入边阿 Jack 同阿 Rose 喺车上面嗰段戏，即系成埲窗都系水蒸气嗰种感觉，忍唔住就想播呢一首歌。